这种状况下，直接追比较容易撞到对手的伏击，在有其他选择的状况下，总是会比较优先其他方案。跳上，时间也不容吴奇想太多，他飞快做出决断。绕前虽然是最稳妥还能反伏击到对方的方案，可是绕前对手角色脱离自己视角太久，一切全靠猜测判断。你这正绕前呢，对手突然更改路线，甚至原路退回都不是没可能的。空跃，刺客独有的技能，角色可以凌空执行第二段跳跃，跳上眼前这倾斜陷地的障碍毫无压力。可是等残忍静默跳到半空，视角升高后，吴奇有点傻眼，这建筑居然没有顶。吴奇连忙操作残忍静默空中挥舞匕首，这种浮空中的动作是能影响到角色的身形，但是总也不如一些技能或是枪系的射击后坐力来得大。残忍静默半空中一通挣扎，到底还是没能踩到那丁点边缘，就这样跳过了一堵墙。如此当然也没什么损伤，可是这样一起一落，之后还要一落，平白多费了丁点时间。这丁点时间，或许那一段就有一个鬼阵在等着自己了。吴奇心下叹息，操作却没停，刚落下的残忍静默立即启动跑动跳跃。残忍静默现在落在这建筑里来了，房顶哪里残缺，哪里有落脚处，可算是看到了。空跃是个被动技能，倒是不存在冷却。残忍静默再次二段落起，落上屋顶，再跳，没有冲出，也没有向前，这一跳竟只是原地起跳。之前的那个失误，主要原因当然是对随机地图的不了解，但是也可以说是吴奇考虑的不够周到了。吃了这么一个小亏的吴奇变得更加慎重起来，他没敢让残忍静默直接跳下，甚至都没敢让残忍静默接近边缘，他怕这一步迈多了正踩到一寸灰的鬼阵。原地起势，拉高了视角，倒是让吴奇一下子就看到了正在下方的一寸灰。一寸灰果然在吟唱，他这跳起一眼望去时，刚刚好吟唱完毕，鬼神之力从一寸灰血纹中渗出留下。还好没有跨出那一步，吴奇心中庆幸。可是在看到最终鬼神之力聚集结阵，吴奇愣住，这鬼阵的位置如果说是用来伏击他的话，未免放得有些太偏了吧。是的，太偏了。观战的职业选手们也已经有人指出来了， 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攻击， 李轩说。依着这个思路，那些以为太偏了的选手们顿时也都反应过来了，是的，不是攻击，这一鬼阵目的并不是要伏击可能追上或是从房上出现的残忍静默，这一鬼阵的目标在于防守。乔一帆当然也看到了上方跳在半空侦查着他的残忍静默，但是这时鬼阵已经吟唱完毕，已经不可能再被打断，这让他松了一口气。鬼阵放出后，他也没去理会残忍静默，一寸灰竟是自顾自地离开了。吴奇当然要追，但这个念头刚一生成，他顿时发现一寸灰刚刚放出的这个鬼阵是多么的恶心。一寸灰距离他的残忍静默并不远，可是多了这一个鬼阵，顿时让他生出遥遥相望之感。他再追残忍静默，就必须要从鬼阵的一侧绕过，和这相比，只是屋顶有些残破的障碍有多么的可爱。虽然如此，吴奇却也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，残忍静默继续追，绕过鬼阵，眼见着一寸灰又和他拉远了些许，但他却还是老老实实地追着，结果一寸灰又开始了一个鬼阵的吟唱。场外观战的职业选手们大多都已经意识到了乔一帆想做什么，他很踏实，并没有因为刚刚的谋划让他占据稍许主动就得意忘形，虽有不错的机会反击吴奇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从一开始他的意图就很坚定， 他要回归整体。镇鬼最大的作用本就在群战，限制对手，增强己对，团队战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镇鬼的能力。星心全队也远比他个人更需要他的战斗力，所以哪怕拥有机会，他也没有要和吴起一较高下的意思，他只是抓着这样的机会迅速去和队员汇合，尽快要将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全队，所以放出的鬼阵不为攻击，只为防守，只为掩护。当然，如果吴起因此无视他放出的鬼阵，让残忍静默踩上去的话，乔一帆当然也不介意顺势给他一波重创，但是吴起显然没有脑残到这种地步，他的残忍静默只是老老实实地绕着这些鬼阵。轮回的粉丝们都希望他有什么爆发，能有什么奇迹的举动，突然就破开乔一帆所设下的这些鬼阵的阻挠，但是没有，吴起就好像是完全配合着乔一帆的思路似的，始终都没有完全再贴上去。利用地形，利用时机恰到好处的鬼阵，乔一帆的一寸灰顺利和这段战局完成了汇合。职业选手们鼓起了掌，乔一帆这一路迁徙中对地形和鬼阵的运用自然是十分值得赞叹，但是大家刚欣赏的还是他这种清醒的团队意识，他没有头脑发热，他从始至终都很明确自己在这支队伍中存在的意义，他机关算尽就是为了回来充当那个辅助全队的绿叶。作为一个年轻人，这真的太难得了。职业选手们一边鼓掌，一边又要情不自禁扭头去看看微草选手们的神情。微草的诸位神情多少都有些不自在，乔一帆一有强颜表现，他们就要像熊猫一样被围观，这时候他们只能去看他们的队长了，因为他们的队长总是神情自若，不以为然。可是这一次，他们却发现王杰西的神情也不是很自然，很有些严肃。连队长也开始后悔放走乔一帆了吗？微草的队员们面面相觑起来，尤其队中的鬼剑士选手周华柏，他本就是最介意这个问题的人，不过之前王杰西曾让他打消过这种疑虑，可是现在看到王杰西的这种神情，他的心情不免又沉重起来。队长，许斌小声叫了一下王杰西，他是乔一帆离开后才加入微草的，所以并没有其他微草人的那种情绪，但是他也完全明白乔一帆此时出色的表现让微草有些难堪，但是因为王杰西未受影响，所以这种负面情绪影响还不是很大，可是现在连王杰西都有些动容，那全队所受的影响可就不好估量了，尤其周华柏心理负担必然极大。 注意看比赛，王杰西说。 比赛？微草众人都愣了愣，原来队长并不是在介意乔一帆，他是意识到场上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？场上形势目前有些混乱，之前江波涛爆发，吴浪连续波动剑出手加强攻击，意图为杜明制造近身沐雨成风的机会，但轮回有人这样搞掩护，星星可也不是没人支援苏沐橙，叶修的君莫笑强行转火试图拦截，虽被杜明轻巧闪过，但是包子入侵却在此时莫名飞来一转。是的，莫名，任谁看包子入侵那时都在很专注地攻击着叶知秋，要转火支援那也不该是在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，早点转火挡风一下还能和叶修形成配合，没准真就把杜明的无双勾月给卡住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就在那样一个大家以为无事发生的时候冷不丁地扔出去一转，杜明真没注意，一点都没注意，好在轮回有的是人，有人看到，有人提醒，提醒再反应再操作，这记专袭居然还是避过了，可见包子这一记的出手真的一点都不是时候，威胁真的非常有限，但是轮回全队偏偏都被吓了一跳。包子的这种举动就好比你参加的明明是高等数学的考试， 题目都是超高难度，但是这时冷不丁地杀出一道四则混合运算来。按常理，这种题目当然不应该在高等数学的考试中出现，也不会有任何一位考生会对这样一道题目有所准备。这题难不住考生，但却足够让考生吃了一惊。不过考试时吃完这一惊，踏踏实实把题答了也就是了。但现在是比赛场，搞不好这吃一惊的时候，这砖可就拍你脑袋上了。杜明方才就是如此，他全没想着包子会突然给他来了这么一道题，因为这没必要啊。包子入侵那时的位置，给他来一击毫无威胁。你来这么一下，是你太业余呢，还是以为我很业余很好欺负呢？结果也不知道是包子业余还是他以为谁业余，反正这砖就这么来了。于是砖来了，这要不是周泽楷看到飞快提示，还真不好说。当时可是混战，各种攻击出手，各种技能音效，杜明没注意到身后有风声袭来，很有可能。结果这么一惊一乍，还真就耽搁了一下。叶修的军魔校起初是有些赶不上的，但这一耽搁顿时就逼过来了。杜明顾不上去贴沐浴成风，也顾不上和包子算账，连忙就去招架军魔校。他这一被缠住，江伯涛顿时也有点作辣了，他那波动剑刷刷刷连着出了个痛快，结果杜明的无双勾月又没上来，那不等于他露破绽了吗？沐雨成风那四面侧影的炮口眼见就指着他来了，好在周子凯的一枪穿云，这时又把火力转向了这段，掩护起了吴浪。这时乔一帆的一寸灰终于是赶回来了，这无疑又将增加新的变数。不过乔一帆镇鬼，有着控制力强的大辅助参加群战，这对星星而言绝对是有利的好消息啊。支持星星的一方这一刻眼都亮起来了，场外职业选手们也都是这样看的，镇鬼在群战中的价值他们都深有体会，而且乔一帆大局观出色，团队意识强，有他加入，星星如虎添翼。 能不能盯死乔一帆的一寸灰是胜负的关键， 李轩如此断定。当然这或许是出于同是镇鬼，所以他要强调镇鬼的地位，至少他在下如此结论的时候表现出不以为然神情的人还是有不少的。 星星能不能掩护好一寸灰也是关键， 有人说。 不就一回事吗， 李轩说。轮回想方设法打断，星星当然是要千方百计掩护，那还用说。而这双方的反应也真都较快，包子入侵这次看起来不莫名，很明确突然杀向杜明的无双勾月，而叶修的军魔校就像是完成了接力一样，突然退走冲向一寸灰，一枪穿云，双枪分射，一枪继续掩护无浪，一枪射向一寸灰，军魔校千机散开，散遁掩护。乔一帆就像早知道会被人掩护一样，一寸灰开始吟唱，不等轮回再找角度打断，这一个鬼阵已经放出刀阵，增强几对力量和智力，星星的战斗力顿时上了一个台阶，而这还只是开始。轮回因为乔一帆的归阵已经开始变得被动，他们必须要限制住一寸灰。